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参观高山镇革命史基地的人络绎不绝。进入七月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民军官兵、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前来参观。高山镇革命史基地里凝聚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史迹，他从祖国解放战争最严峻的时期主体39年1950年11月初到12月中旬在这里进行精力充沛的活动，为战争打开了转折局面。